粽子呢是由黏黏的糯米和呢竹叶或呢芦苇叶呢构成，而吃粽子呢是我们这个节日呢最古老的传统之一。但是呢有些人会问哈，这个原因在哪里哈 ？Concern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tradition， 首先就把端午节的英文翻译哈给说了出来，叫 Dragon Boat Festival tradition。这个 Dragon 是龙，后面这个 boat 呢是船，也可以叫做舟哈，龙舟的一个节日的一个传统哈，叫 Dragon Boat Festival Traditions。 The first thing came into Chinese people's mind， 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啊， first thing came into Chinese people's mind should be festival food， 粽子，汉语拼就可以了， glutinous rice right by bamboo or reed leaves。 glutinous 这个词呢是比较粘的哈，粘稠的意思哈， glutinous glutinous rice 叫做粘米或糯米呢，外面呢包的是呢这个 right by bamboos 哈，这个竹子的，或者是说呢 reed 芦苇的这个叶哈。 eating 粽子 is one of the oldest traditions of the festival， 是这个节日呢最老的一个传统的。But people may ask for the reason of it， 哈、啊，那么原因在哪里？那么粽子啊，起源于战国时期，当时有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他呢投江自尽。屈原呢是楚国的爱国诗人，他呢拒绝归顺其他的国王，因此啊，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了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他的身体呢不被鱼吃掉，人们用粽子来喂鱼。从那以后呢，吃粽子一直呢是最重要的习俗之一。现在不同的地区有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粽子。 Originated from the spring autumn period， Originated 表示说呢起源于， Originated 这个 O-R-I-G-I-N-A-T-E Originated spring autumn period， 粽子 had really developed into a festival food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 period， 哈，战国时期呢叫 Warring State，W-A-R-R-I-N-G， 我们学过这个 war 是战争的意思，这个 warring 呢翻译成中文就是说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哈，战国时期， warring state 后面加一个 period， 在战国时期变成了一个节日的食品哈。最开始呢它呢起源于呢春秋历史时间，最后成为一个节日的食品呢是在呢战国时代。 When the great poet 屈原commit his death by drawing himself in river， 当时呢伟大的诗人屈原 commit his death， 那么这里面那个投江自尽的英文呢用的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用法，没有用这个 kill 这个词，而用一个 commit his death， C-O-M-M-I-T-T 哈， commit 这个词往往呢后面有的时候可以用这个 death 或 commit suicide 哈，表示说自尽啊，自杀的意思。 by 通过什么手段呢，drowning himself， 自己呢投江自尽了，这个 drown 表示溺水的意思， D-R-O-W-N， drowning himself in the river。 He was a patriotic poet of the 楚 state， 屈原呢是楚国的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哈， patriotic P-A-T-R-I-O-T-I-C patriotic poet of the 楚 state and gave his life to the state rather than surrender to other kingdom， 他呢把自己的所有的一生啊，包括自己的性命啊都献给了自己的国家，而不愿意呢 surrender to other kingdom， 投降于啊其他的国王啊，这个 surrender 表示投降的意思啊。 To protect his body from becoming fish dinner， 为了保护他的身体，这个 protect his body from 啊，在里面保护一个东西，避免出现一个情况叫 protect something or somebody from。 People fed the water creature with 粽子。喂这个词呢我们它的原型是 feed， F-E-E-D 哈，我们说喂孩子 feed the baby 哈，这里面呢是喂鱼哈，叫 feed the water creature， 但是呢这里面因为是一个过去时呢，所以用这个 fed F-E-D the water creature with 粽子。 Since then eating 粽子 has been kept as the most important custom，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习俗。 Nowadays there is a great variety of 粽子 in different regions、啊、不同的地区有的不同的粽子的一个种类、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在端午节期间、啊、非常重要的一些民俗活动。那么首先呢龙舟赛、啊、是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了。那么龙舟赛呢每年在不同的地方举行，据说、啊、在屈原投江自尽之后呢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 当地的人们划船呢去驱散鱼群，以保护屈原的身体。从那以后呢，这被当作节日呢保留了下来。这一习俗在中国的南方特别受欢迎，因为那里的河流分布非常的密集。目前呢，赛龙舟不仅呢是一项庆祝活动，也是一项国际体育赛事。Dragon Boat Racing Event is held annually, 哈，每年举行一次哈 ,annually, in different places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e legend, 根据这个传说啊， after the poet 屈原 drowned himself in the river, 他投江自尽之后呢，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lunar month, 每年的农历的五月初五， local people paddle the boat to disperse the fish.So that, 什么什么，这是一个目的的哈，这个 so that 的句型，当地的人们哈，那么划船，这里面划呢用 paddle,P-A-D-D-L-E,paddle 哈，是一个划船的动作哈，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哈，划船 paddle the boat to disperse,D-I-S-P-E-R-S-E, 表示驱散赶散的意思哈 ,disperse fishes so that 屈原's body could not be eaten. Since that,The practice was kept as a regular festival custom, 成为了一个经常性的一个习俗了。The activity enjoyed higher popularity in southern China, 在中国的南方呢非常受欢迎哈。In higher popularity in southern China, where rivers and lakes are densely scattered. 河流呢星罗棋布哈，是非常好的一个成语了。那么翻译成英文呢叫做 river and the lakes are densely, 哈，这个词我们讲过哈，密度很高的。D-E-N-S-E-L-Y, densely, 后面呢 scatter 表示分散的意思 S-C-A-T-T-E-R, 加一个被动语态啊 densely scattered. At present, Dragon Boat Racing is not only a celebration, 不仅仅是一个庆祝活动了 but also an international sport event, 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赛事了。好，那么讲完了龙舟赛呢，端午节期间还有一个呢叫做点雄黄酒啊，这是我们另外的一个习俗。那么这个雄黄酒啊，英文叫做 realgar wine, realgar wine, 这个雄黄酒的拼写是 R-E-A-L-G-A-R, 哈 realgar wine, 哈，叫雄黄酒。中国古代啊，雄黄被认为是传统中药中的杀虫剂和解药，它可以呢消灭毒蛇、蝎子和蜈蚣。人们把雄黄放入酒中，相信呢这可以把病毒和邪恶的灵魂驱赶出我们的身体。In ancient China, realgar was regarded as, 被当作一个 insecticide, insecticide 表示说驱赶蚊虫的这么一个东西哈，叫 insecticide, and antidote, 表示一个解药。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Which could wipe out, 哎，这个词组接下来 wipe, 就 W-I-P-E, 这个词呢原来是指呢我们去擦哈、啊、弄走的意思，后面加一个 out, 表示说把一个东西完完全全给它消灭掉哈、啊、给它驱赶出去哈、啊、wipe out, viper, 啊比如说一些毒蛇哈、啊、viper, V-I-P-E-R, 蝎子 scorpion, S-C-O-R-P-I-O-N, and centipede, 啊以及这蜈蚣。People put the realgar into making the processed wine, 啊放到这个酒里面 ,which is believed, 啊人们相信看 drive out, 能够呢把一个东西呢给它赶出来，后面跟的是 virus, 病毒 ,V-I-R-U-S, 以及呢 evil spirit, 啊这个非常吓人啊，叫做邪恶的灵魂哈，身体突然就走火入魔了。Evil spirit,evil 是邪恶的这个是 E-V-I-L, 后面 spirit 是一个灵魂哈，邪恶的灵魂 on their body, 把这个身体当中那些坏的东西，比如说 virus and evil spirit, 通过呢点这个雄黄呢可以呢有效的给他们能够 drive out, 驱赶出来。那么聊完了点雄黄酒呢，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特别了解特别熟悉的一个是叫什么挂艾枝，然后呢悬菖蒲。那么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在门上呢挂这个菖蒲和艾草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习俗。菖蒲和艾草呢都能够发出呢驱赶蚊虫的这个香气。与此同时啊，人们也会用它们呢做花环带上它们，因为呢人们相信这可以呢防止自己呢被蚊虫咬伤，对他们的健康呢有好处。 During Dragon Boat Festival, it is a very important custom to hang calamus and wormwood cluster on the door frame. 好，两个词啊，一个呢是叫做菖蒲啊，这个菖蒲呢英文是 calamus, C-A-L-A-M-U-S。第二个呢是艾枝或艾草，叫做什么 ,wormwood, 啊 ,w-o-r-m,w-o-o-d, 哈、啊、虫子的木头哈、啊、这个直译了哈、啊、这个 wormwood, 后面这 cluster on the doorframe, both calamus and the wormwood could give off aroma, 啊能够呢发出一个香味 aroma,a-r-o-m-a, 哈、啊、这是一个香味，这个香味呢我们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比如说身体哈、啊、比如说用一个特别好的浴液啊，那么会散发出特别香的味道，那么有些水果哈、啊、有些比如说吃的，那么散发出的一个味道呢，我们用这个 aroma 这个词，这个味道呢它一定是呢香的味道哈，如果用这个 smell 这个词是不可以的。smell 呢，往往呢哈，当然了，有的时候呢，做饭的时候也可以用 smell 这个词，但是用这个 smell 这个词的时候呢，要小心了，因为呢，它有的时候呢，或经常呢，是指那些不好的味道，比如说 you smell 哈，当然就是你身体闻起来呢，有种怪怪的味道，这个味道呢，肯定不是香味，而是呢臭味哈。That can repel pest, 能够驱赶那些蚊虫哈，这个 pest。In the meantime, people would also make garlands, 做一个花环戴在自己的身上 garland, G-A-R-L-A-N-D, with those plants and wear them. For they believe this could prevent them from insect bite, 啊防止呢这个蚊虫的叮咬啊 insect bite, B-I-T-E, and do some good to their health, 对他们身体特别的有好处。还有一个东西啊特别的漂亮，叫做配香囊啊，那么这些香囊啊通常是一个小的布袋，里面呢塞满了香草、雄黄和花瓣。南方人会把它系在腰上，或者呢做一个口袋哈系在身上。香囊啊不像我们现在用的香水，因为香囊啊具有特殊的药用价值。端午节正是夏天，细菌很容易啊传播，因此人们会用香囊来消毒和预防疾病。The perfume pouch, P-O-U-C-H, 是指那种什么呢？一个囊哈，一个袋哈 ,pouch, is usually a small cloth bag stuff, 里面填满了叫 vanilla, 香草 ,herbs, realga, and flower petals. And people from South China may carry in the belts or pockets with favorable fragrance, 啊有特殊的香味。The perfume pouch does not function like perfume we use in present days, 跟今天用的是不一样的。But has special medical use, 特殊的一个药用的一个价值。As the festival occurs on Chinese summer, when the germ spread easily, 哈，这个病菌啊特别容易的繁殖哈 ,germ spread easily. So people use perfume pouches to sterilize themselves and prevent diseases, 啊用来呢消毒和预防这个疾病。另外呢在这个端午节期间还有一个五色的丝线啊，翻译成英文呢是 five color string bracelets, five color, 五个颜色的这个 string, S-T-R-I-N-G, 后面的 bracelets, 啊 ,B-R-A-C-E-L-E-T, 啊叫五色的这个丝线。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Concern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traditions, the first things came into Chinese minds should be the festival food, 粽子, glutinous rice wrapped by bamboos or reed leaves. Eating 粽子 is one of the oldest traditions of the festivals, but people may ask for the reason of it. Originated from the spring-autumn period, 粽子 had really developed into a festival food during a Warring State period, when the great poet Qu Yuan committed his deathby drowning himself in the river. He was patriotic poet of the Chu state and gave his life to the state rather surrender to other kingdoms. To protect his body from becoming fish dinner, people fed the water creature with 粽子. Since then, eating 粽子 has been kep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ustoms. Nowadays, there's a great variety of 粽子 in different regions.The Dragon Boat Racing event is held annually in different places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e legend, after the poet Qu Yuan drowned himself in the river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lunar month, local people paddled the boat to disperse fishes so that Qu Yuan's body could not be eaten. Since that, the practice was kept as a regular festival customs. The activity enjoys higher popularity in southern China,where rivers and lakes are densely scattered. At present, dragon boat racing is not only a celebration, but also an international sport event. In ancient China, red alger was regarded as insecticide and antidot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could wipe out viper, scorpion, and centipede. People put red alger into making the processed wine, which is believed can drive out the various and evil spirits on their bodies. During Dragon Boat Festival, it is a very important custom to hang calamus and wormwood cluster on the door frame. Both calamus and wormwood could give us aroma that can repel pests. In the meantime, people would also make garlands with those plants and wear them, for they believe this could prevent themselves from insect bites and do some good to their health. The perfume pouches is usually a small cloth bag stuffed with vanilla, herbs, red alger, and flower petals, and people from South China may carry it in their belts and pockets. With favorable fragrance, the perfume pouch does not function like perfume we use in present days, but has special medical use, as the festival occurs in Chinese summer when the germs spread easily, so people use perfume pouches to sterilize themselves and prevent diseases. 那么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帕特猫和超能猫的故事第二部分。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Now let's begin.Ready? One, two, three, go! When the scouts set off on the hike, Splat walked right behind Scott. 当童子军们一起出发去远足的时候呢，我们的帕大猫就紧紧地跟在超能猫 Scott 他的身后面。 Soon it was time to stop for lunch. The scouts got wood.For a campfire. Some scouts got twigs. Some scouts got rocks. I brought soup, said Mr. Mott. Have you got the cook pot, Scott? 那时间过得很快，不一会儿就到了吃午餐的时间了。一些队员找来了木头，引燃了篝火。一些队员呢，找来了树枝做柴火。还有一些队员呢，找来了大块的石头，他们要开始烧火煮饭了。 Mott 教练就说呀，我带来了压缩汤。那帅气的 Scott, 你带了锅吗？ Scott looked in his pack. Oops, said Scott, I forgot. 这个时候Scott 看了一下自己的书包，哎呀不好，我忘带了。 The other scouts moaned.We can't eat soup without a pot to make it hot, said Plank. 那其他的一些队员们呢，就开始窃窃私语，有的开始抱怨起来了。 Plank 就说呀，要是没有锅，我们是不能喝汤的。 Splat stepped forward. I brought a pot, he said. 那帕大猫这个时候呢，就往前走了一步，他说，我带了一口锅。 I also brought some apricots. We can eat them while the soup gets hot. Well done, Splat, said Mr. Mott. 那帕大猫就说呀，我还带了一点黄杏呢。那我们在煮汤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等。 教练就说呀，帕大猫，你做得太棒了。 On the hike back,Scott led the way across a log bridge. Splat trotted along behind him. 那天色已经开始逐渐晚了，大家开始往回走了。 Scott 带领着大家穿过了独木桥。 帕大猫小跑着跟在他的偶像身后。 With each step, the log shook a lot, and there was a slippery spot.Where it was starting to rot. 那大家每走一步呢，独木桥都会产生巨大的晃动，而且啊，还有原木腐烂之后冒出的滑溜溜的枝叶。 Splat saw it, but Scott did not. 帕达猫看到了这一切，但是帅气的 Scott 却没有看到。He was busy with some bugs. Sweat, look out, Scott, said Splat. 那他在干嘛呢？我们帅气的 Scott 这会儿啊，正和一群小虫子们做斗争呢。快走开，快走开。 小心一点 Scott。帕达猫赶紧地叫住了帅气的 Scott. It was too late. Scott fell into the mud. 哎，为时已晚， Scott 已经掉进了泥坑里了。Everyone tried to help Scott out, but they could not reach far enough. 那大家呀，都想赶紧帮助 Scott 从泥土当中爬出来，但是大家距离都太远了，根本就够不到他。 Luckily, Splat had a rope. He tossed one end right to Scott. Good shot, Splat, said Scott. 那幸运的是呢，帕达猫有一根绳子，他把绳子的一头啊，正好丢给了 Scott。那 Scott 就鼓励着说，嗯，帕达猫你扔得真准，太棒了。 Splat tugged on the rope. He pulled with all his might. 那这个时候帕达猫使劲地拽住这根绳子，他拉呀拉呀，他使尽了全身的力气使劲拉。 The rope started to move. Scott went up and Splat went down.Splat! 绳子开始一点一点地挪动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帅气的 Scott 确实是被拉上来了。可是帕达猫呢，哼哼，它掉下来了，掉进了泥坑里。 Splat! Splat didn't mind the mud. He had helped Scott. 那帕达猫一点都不介意自己身上的泥巴，因为他帮助了 Scott. The scouts rinsed them off. 那队员们赶紧帮他俩把身上的泥巴冲干净。 Thanks, Splat, said Scott. I wish I was as prepared as you. Scott 感激地说，谢谢你呀，帕达猫，我真应该像你一样准备得那么充分。 Great teamwork, scouts, said Mr. Mott.And Splat, you are one prepared cat scout. 那这个时候教练就走过来说呀，非常棒的团队协作。那帕达猫，你是整个团队当中准备最充分的一个呀。 All the things you brought really hit the spot. 那你所带的每一件物品呢，都正好派上了用场。 Why don't you lead us home? 那你可不可以作为向导带我们一起回家呢？ And Splat did. 然后帕达猫就按照教练的指示这样做了，他做到了，他可真棒啊。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即将结束了，皮特老师在这里呢想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公元前210年，徐福的船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汉武帝时期，西汉的船远航至印度洋，开启海上丝绸之路。郑和的船七下西洋，连亚非探美洲。如今一带一路新机遇，海上丝绸之路再启程。语言是沟通的船，让中国连接世界。北京外语广播。 一条运河水道长流不息，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运河孩子。一声运河号子穿越千年，带我们回到那段古老的繁华时光。